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 嗯， 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了。 老民间把这版排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性本善。 应该的。 本性善。人叫知书 啊， 这是名字，有名无姓啊。 嗯， 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知书。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这是吗？好，您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姓善， 哦 啊， 性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单人书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良乡， 有啊。 哎，这单人书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可能出姓 啊， 哎，就叫杏乡了。 杏乡近呢， 就是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齐相远呢？ 这不是太简单了 啊！ 离姓相近 啊， 离这个齐相啊， 就远。 齐相呢，就是一个出了 啊，行行行，就甭比划了啊！ 量形的地方， 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量形， 用不上，一辈子也去不了那儿啊。那再往下，狗不叫 啊， 狗不叫， 狗不叫， 哦， 狗不叫 啊，怎么叫？ 就是说这个单之初，特别喜欢宠物， 哦， 养条狗， 错， 他养这狗啊，他这目的不是说哄这狗玩儿，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了，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单支书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要养狗他都不叫啊，用他干嘛呢？ 就是 拿刀要把这狗宰了， 哇， 坏了， 怎么？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过来的， 是啊。 我得牵走， 啊，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走了。 咱别拉拉扯扯的， 这狗我叫脸， 叫知道。 哎，这狗挺新鲜的啊！ 怎么？ 你别看咱单支书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好跑了姓奶他们家，嘿，狗叫，又是隔壁 啊。 张三之不听见了 啊， 叉腰在院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叫知道， 跪你关呢， 呵，这单说没人说他脾气大 啊， 翻把椅子， 啊， 搁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才怪呢，普及科学， 吃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我表姐真的，说实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这你这纯粹误人子弟，别在这上班，你再拿手指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再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能念三字经，我告诉你， 你让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儿是搅和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 啊， 这日出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都 没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 啊， 称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你念过三字经吗？ 啊，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这字不念抽， 您字念抽，抽 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假的。 哦，这怎么讲啊？ 要是说这个善人书啊，我还三字经呢。 啊，这一本三字经全是善人书他们家的。 说这善人书啊，抽烟， 抽烟， 抽过他抽旱烟袋。哦，这烟袋一锅一锅的，抽了五袋。这烟在哪儿里边啊？就有的烟在油子里，抽五袋接有油。 哦，那抽六袋， 抽六袋不大？ 怎么？ 抽六袋火大，火烧糖，嘎巴 啊！ 这胆儿就裂了。抽六袋接裂胆儿， 那咱就抽四袋。 那也不行。 怎么？ 抽五袋的银，抽四袋不够量，他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位狗带苗子胡累呀、啊！ 什么叫胡累呀、啊？这是讲法 哦， 这还得能念能唱 啊！还有念法呢？ 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你再念给我听听。 答啊！抽五袋鸡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给他加烟卷儿，嘎叽嘎。 又来了，他老忘买这呱唧呱。 数来秒就 数来秒， 数来宝。 你这嘴里有袜子都拿出来。 善妻在这儿 呢，在哪儿呢？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呀、你讲不了这个，干脆我讲一大家都见过的，是上过中学的就学过这个 啊。行， 咱在这古经里头找一句行吗？ 好啊， 诗经啊。 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大家上过中学全会。 这好，这好， 好， 这说的是现在的事儿。 诗经会说的是现在。 对呀、 那你一句一句讲讲。 关关嘛。 啊，关关。 叫西直门。 啊。 有一站16路吧，好像到。 啊。 叫北下关。交通大学就在这儿 啊。啊。 俩地儿，北上坑，北下关，就是关关。 关关是西直门外。鞠鸠呢？ 那太简单，就那儿设一鱼，让公安局给揪出来了。鞠鸠， 您这里还有瓜子的事情？ 哎，那不是现代的事情呢。 好，有能耐。 哎， 在河之洲呢？ 哎呦，这帮赌徒啊，一叫不改。北上关、北下关这赌窝被人给端了。 端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咱们管后头不有条河吗？ 高粱河。 哎，他们整条船在河里边支了一摊儿，在河之洲。河里边的。 窈窕淑女， 这里头有一赌徒，老姚， 老姚 打了个一条， 一条 点炮输给这女的了 啊！这俩点炮， 老姚淑女， 君子好逑。 哎，就说了，是君子人 啊， 都不赌博。 哦， 君子人不赌博， 君子能干嘛？ 喜好足球。 君子人都喜好足球， 对了， 那小人呢？ 小人都吹黑哨去 了。后台有别的演员换去，怎么着？立下去。 哎，换人干嘛呀？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给您老一部《诗经》就给说成这样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 咱也能耽误工夫 啊。 好不好？ 行， 我再问您最简单的。 行， 你要能解答上来解答，解答不来您也别犯花了，您就下去就。 我要讲的不好，哎，我马上自己就走下去。 走下去，好 不好？ 最简单的啊， 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说说这个。 太简单了。 简单吗？ 君不君， 谁呀、啊？ 君不君，程咬金。 程咬金。 程咬金，君不君就是 这程咬金怎么会君不君呢？ 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坐马钢寨，是不是君王？ 是啊。 后来他把自己这个王位让给李密了，自己又不当君王了，是君王，后来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他这里还讲点历史知识。 当然了，谁当演义呀、啊？ 沉不沉呢？ 大火轮， 大火轮， 万吨巨轮 啊！ 排水量1万吨的巨能，钢铁铸造 是， 沉不沉？沉了，给他搁到大海上。 沉了，不沉了， 不沉，你把那给我扛起来。 扛不动。 太沉，他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尊。 哎，别说，我国学我没听过来，我听过点物理来。 哎呀，你这个悟性还真是 我呀。 富不富？富不富？ 啊！ 变魔术， 变魔术， 我就喜欢变魔术的。 哦， 这是变一花盆，变一金鱼，尤其拿几张白纸，啪呀啪一抖子，全变钱，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要变多少变多少。 是啊， 那是真能变来吗？ 变不来。 那是他提前准备好了的。 哎，对了， 但是观众呢说这人真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啊？ 其实都是假的。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好，合不合？ 大茄子， 大茄子。这怎么讲啊？ 你看那茄子外头那皮儿是 紫的呀， 咔嚓一刀切开了，瞧里头 白的， 紫色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是啊。 跟人说这个，他有想法， 还有想法，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你还不念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讲四书》。其实啊，四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历代儒家教育的典籍，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相声只不过是供大家开心一笑。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郑钧的《爱情酿的酒》，其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肯定会让您耳目一新。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的吧，别皱眉头，因为他挡不了你的热，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靠。